说是早上来听这首歌，会有一种阳光充满整个房间的味道。这会儿再来听那种小巷子、小酒馆、牛仔裤、帆布鞋，这些都是我们关于天气转暖的一种美好的期待。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你要相信总会有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你可以来这里点歌，来这里写信，告诉我你的工作状态，最近的心情都可以。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把你最想听到的歌打字发给我就可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我们微信后台这位写信的朋友，他叫做 Jackson， 他说给自己前几天刚分手的女朋友点播一首沈曼的歌曲《言不及泪先》，点点滴滴都是在描述两个人的曾经，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早日的走出阴霾。 漫步在凌晨午夜时间，所有灯都熄灭，寂寞充斥空荡的房间，轻易撕开我的防线。曾去过的电影院，肩并肩逛的街，都和你凭空消失 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 酒窝是用来笑的，不是用来咳嗽的。今天的天气没有昨天那么好，包括太阳都已经藏起来了，而且温度也有明显的变化，有点降低了。虽然说春天已经到了嘛，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生病了，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好吗？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在我们的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温柔养猫人，他说怀念青春，虽然说已经失去了，但是好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属于自己的青春年华。熊猫也来了，来点歌了，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你可以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你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接着我们要来拆开的这封信是来自在后台的 Michelle， 他给我写信说，首先是新年快乐，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容祖儿的小小。他说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我也有一段从小青梅竹马的爱情， 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去了南方发展，而我依然留在了家乡工作和生活。那个时候我想等他，但事与愿违，父母着急我的婚事，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亲情，我权衡再三呢，决定放弃了我的爱情。我想说的是，婚姻中最合适的那个人不一定是你最爱的人，而你心里面最爱的那个人呢，也不一定是你最适合的。但是人要向前看，所以就让我把最美好的那种爱情藏在心底，继续努力生活下去吧。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板凳温习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说书的人，用充满声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船，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板凳温习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当初学人说爱恋剧本，却要跟你发音却不准。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是不能缺少的部分，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守着小小的永恒。 小小的我傻傻的，来自容祖儿的小小，这是刚刚在微信后台上 Michelle 给我留言写信来点播的这首歌曲。其实感情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了，真的只能说我们希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无论结局如何都能 变得越来越好。下面这首歌来自李小雨点播的《路遥知马力》。 你们都别哭了，他要走你就让他走吧，那是愚蠢的无恙。你们都别傻了，一万零九百五十七天吧，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他妈的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伤口偶尔还会疼，是浪费你的狼狈和妩媚，一种叫做一见钟情的东西让人小心。我说对了就对了，哪来的那么多矫情？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他妈的太麻烦。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我要的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会疼。 芝麻粒，如果说你看过那部电影的话，它其实也是关于一个大学爱情的故事，在这里面我们也有过得到，也有过失去。这是来自刚刚在后台的这位李小雨点播的歌曲，送给正在变好的自己。也希望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面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来供你点歌，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吧。 They don't keep them other guys, and that one eyes looking at you. It's alright, and that's okay. Who could blame them anyway? You're so pretty and you ain't even got a clue. Cause everywhere we go, girl, you're the star of the show. And everybody's wondering and wanting to know what's your name? Who's that girl with your pretty and smile? star of the show. And everybody's wondering and wanting to know.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如果你也在听的话，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这里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是思萌，来这里可以点歌送祝福，包括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故事，还有在这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待会儿见。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他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今天本市空气中的污染物继续累积，有中度霾，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不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请尽量减少外出。另外，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差，气温上升速度慢，天气感觉阴冷，请注意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有中度霾，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周四，电视剧《烈火如歌》将在优酷视频播出。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受关注，一是由明晓溪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女性江湖的故事既有缠绵的爱情，又有武侠的魅力；二是由于主演分别是周渝民、迪丽热巴、张彬彬等人。昨天，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浴火城市》也发布了，由新生代唱作音乐人毛不易和主演迪丽热巴对唱，两人新鲜的组合，一甜美一柔情的嗓音和歌曲婉转优美的旋律，让不少网友大赞。3月2号是元宵佳节，中山音乐堂将上演《忆故人》纪念陈公亮先生专场音乐会，观众将在悠扬的古琴声中度过良宵。音乐会上将有古琴大家陈公亮先生的弟子和家人奏古乐《忆故人》。 昨天，王祖蓝、阮兆祥和李思杰三人为下月在红馆举行的福禄寿十周年演唱会进行彩排。阮兆祥表示，这次有很多舞蹈部分，现在教授身材会好看一些，他要维持每天吃生菜及做运动的决心。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我是思萌，也欢迎你拿出手机打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歌曲。开场曲就是来自后台朋友点播的张信哲版本的想你的夜。 落在脸上那咸咸的水，想再侵蚀我却不能自觉，模糊的眼，模糊的脸，在想你的夜，记忆里那苍白的脸，闭上双眼我就不能看见，模糊的眼， 不能合眼，再想你的夜，空杯 是来自张信哲版本的《想你的夜》，另外一首歌，另外一种感觉，也是我们后台朋友小雪刚刚点播的歌曲。他在里面，在这封信当中是这么写到的，他说三年前遇到了他，和他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每个节日，每个生日，每个夜晚。2018年2月22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他的虚伪和不真诚，在那一天我彻底的离开了他。每个夜晚都会睡不着，都会突然的醒，希望告诉自己不要回头，要坚强，该放下就放下。虽然说是一时的痛苦，但我们都知道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对吧？所以要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啊，要在这样初春的日子里面，不要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不要丧失对感情的信心。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我才安心，所以愿意不牵绊。 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从后台收集过来的故事还有音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还为你准备了这么一小段故事。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最近呢，房东的猫这两个90后的女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她们，或者应该听过她们的音乐。她们两个人在准备新一年的演出，演出嘛，它总要有一个主题，对不对？她们的主题很长，叫做《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叫呢？她在演出的宣传页里面是大概这么写的：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了。一句看起来有些文艺的话，但是容不得细想，因为我们只要一计算呢，就会发现我们和我们认为亲近的人，其实见面机会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统计，假设你从18岁到外地去工作上学，每年呢回2次家，那么到80岁的时候，你和父母见面的机会是124次。而这个数据如果放到了你和远在他乡在异地的朋友身上，见面的机会要比这个远远还要少。所以不管是你在他乡还是在故乡，我们相遇的次数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既然说有想见的人，有想说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陪陪他们，陪陪朋友，陪陪家人，还有跟自己的好哥们儿、好兄弟，还有跟自己的闺蜜逛逛街、聊聊天，哪怕是唠唠家常、问问身体都可以。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抓紧时间，我们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说的话还有想听到的歌通通的告诉我。 能在一样的时空里，却还不认识对方。你等一场等你的远方，我等你走进我的围墙。偶尔靠一朵花吸引，召集只蝴蝶闻香。所以来 所以来吧，别让爱失掉最好的时光，给我赶走孤独的手掌。所以来吧，我已经向往，甚至有一点渴望，像疯子一样一起唱歌也好，唱醉也好，这种怀揣少女心的这种感觉啊，听上去有点可爱，有一点俏皮，但也有一种温温的感动在里面。书信的这种美好其实不在于有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而是说我们只要写下来了，好像对方就能够感觉得到，就能够收到一样。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继续我们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还剩最后一点时间，欢迎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的心情。 说了是无情，写了更无情，都做无情人何必再写信，既然已无心，何苦再用心，用心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我站在屋顶，泪痕霓虹，你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剩下最后一首歌，已经在后台被这位叫做在路上的小伙伴已经抢到了，他在节目的结尾想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SHE 不想长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快要结束了，明天我们继续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我是思萌，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继续，稍后是永恒的魅力，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我并不期盼他会有过历史和白马，我惊讶的是情话竟然会变成谎话，为什么幸福的情话都可能是毒药。